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嗰個電話時段咁咧，好好彩啊！因為我哋喺遠在 LA 洛杉磯咧，有阿 Dennis 啊打電話上嚟啊 ，Dennis 你好 ，Hello 台長你好， 正想聽聽你哋嗰邊美國啊，即係對於呢個特朗普呢個中招之後啊，有啲咩反應啊？ 哦，反應啊，反應都係兩極化嘅咯，你呢度兩極化反應。不過咧，先講咧，我哋十月一號嗰日咧，我哋呢邊咧。都有一啲運動，一啲活動去支持香港啊！嗰十二個俾人即係俾共產黨去kidnap 咗嘅， 係人質啊！人質嚟嘅人質，佢最直接嘅講係人質嚇。 係十二位人質嘅，我哋呢邊都有。其實喺三藩市羅省，據我哋所知，三藩市羅省都有活動。咁就。有冇用呢？即係我哋知道，即係雖然都冇乜用，不過希望咧可以俾到香港人咧知道咧，周圍都有人係支持緊佢哋。咁啊，再講翻就係佢哋而家咧係好似頭先啊，我都有聽少少鬱敏嗰度講話咩啊，即係好多嘢要去揾，要救呢個十二個人質。咁啊，點解唔揾阿何俊仁呢？佢以前唔係好犀利，佢曾經啲律師。維權律師好多都救到出嚟噶嘛，咁啊嚇，咁佢哋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佢哋嗰方面咧，今時今日同以前已經係兩完全唔同遊戲規則啦，所以佢哋就亦都好多人 係 期待緊啊，香港將來會有咩好轉啊？係錯嘅嚇，咁咧跟住咧就希望香港人咧就繼續醒覺嚇。今日第二樣咧就係講到我哋總統嗰個病咗咧，咁好多人喺嗰個醫院嗰度咧去聲援個總統啊！ 哦，竟然有咁嘅事添，係 嚇！咁好多人喺嗰度聲援，跟住總統咧就走咗出嚟， 係 兜咗個圈，同啲即係佢唔係行出嚟咧，佢坐喺架車入邊， 佢揮手，我見到揮手係嗰段片係而家出咗嚟噶啦， 係啊！咁咧我識一啲人咧，喺嗰度嘅，咁佢咧都 send 啲片俾我睇，佢真係事實真係有一啲一開始嗰陣時咧，啲人咧就有一啲人就話係假噶啦，總統冇可能咁樣出嚟同你哋揮手，咁啊，咁我就同一啲朋友就認證咁啊，佢咧就話：，我都影咗啊，我都影到啊，咁樣，咁啊，認證咗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跟手咧啲左膠咧點樣咧？左膠就即刻話啦。你有冇搞錯啊？你不顧你嘅 agent 嘅安危，你都走出嚟，係咪即係可？即係你不顧你嘅 agent 嘅安危，你都要出嚟同啲支持者打招呼。你話啲左膠係咪真係壞腦咧？即係一個總統去即係。我哋呢邊總統就唔係阿頭嚟咩？我哋呢邊總統，我哋係即係叫做都係三權分立，同埋咧係有政黨輪替。我哋個總統就只係一份 job 嚟嘅，佢咧佢自己睇自己都係一份 job 嚟嘅。佢只係喂你一班人叫做一班人請佢做呢份工作，佢就交差做曬做四年，跟住就最即係因為正常都係做八年。咁佢梗係唔想做四年俾人，即係又冇得做，即係做八年係嗰個叫做對自己一個好比較叫做成績表嚟嘅，對自己一個成績表。 淨係做四年就唔合格噶， 係啊，做四年係 唔合格嘅，淨係做四年即係唔掂噶啦， 係啦，咁佢哋即係佢哋當然一班 Trump 嘅支持者就梗係你千秋萬世啦。其實我哋個個都，因為我哋好多 Trump 支持者都係屬於叫做constitutionalist 嚟嘅。我哋唔係民主，我哋係 constitutionalist 憲法主義者， 係憲法主義者個憲法入面寫咩啊？八年咪八年咯。 即係我哋全部都係咁嘅，即係但係我哋當然喺度出面吹水啊、講笑啊、大嗌啊咁咧，forever 其實唔可能嘅事嚟嘅，因為大部分嚇唔可能嘅事嚟嘅。咁我哋覺得啊，左交即係喺香港啊，或者喺台灣，佢哋聽睇嗰啲新聞咧，其實都叫做真係左交傳媒俾佢哋睇嗰啲新聞嚟。 冇噶，你中你個人中。即係個立場係咩？你自然睇翻係支持你立場嗰啲新聞噶嘛？你唔會睇對家啲新聞噶嘛？所以咪不斷 reinforce 自己嗰個觀感咯，即係個諗法咯。咁啊 ，Dennis 啊，其實嗰、那個即係呢個疫情啦，甚至而家呢個 Donald Trump 會中招咧，佢會唔會影響到嗰啲人投票嗰啲意欲啊？ 我估就唔會咯，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個個都已經即係立場都鮮明嘅，都定咗嘅。就算喺即係我識大即係大陸嚟嗰啲咧，佢哋都好鮮明嘅。嚇，唔好話以為大陸咧就一定係投拜登啦，大陸大部分都係投Trump。 係啊，你嗱呢、這個消息就緊要啦。嗱呢、這個消息咧，即係如果有mon住呢個節目嗰啲國安部啊，或者特區政府反映翻俾北京嗰邊聽啊，喺美國嗰啲，喺美國嗰啲中國即係華裔啊，特別係即係稍微年紀大啲咧，其實都全部主要係投Donald Trump 噶嚇。 係啊，有選票嗰班都係嘅，即係。但有我哋呢边咧，有一班都有一班渗透嘅。 系， 我哋呢边有一班渗透嘅，咁啊，一班有渗透咧，即系比较有钱啦，有地产商啊嗰啲咧，佢哋咧，又或者就算三藩市有个叫啊传媒咧，佢都系噶啦，都会喺度吹噶啦。但系佢哋点样吹都好咧，我去即系私底下倾偈嗰班咧，都系会啊支持特朗普。因為咧，我佢嘅原因就係咩咧？原因就係我哋大家都係做生意啦。我哋因為好多大部分都係過嚟，就算大生意好，小生意好，就算打緊工，都係希望有一日自己做生意噶嘛。我哋中國人嗰種諗法就係咁嘅。所以將來一都係做生意，我梗係想啲政策可以幫我，就算而家未做緊生意，將來有一日我都可以做生意，都係吉別俾你呢、這個有你呢個政策嘅幫忙噶嘛。 同埋、 所以中國人就係呢、這個， 同埋佢哋就怕加税嘛，即係傳統上一聽到民主黨咧，基本上都係加税噶啦，係嘛？咁所以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稍為傾向嗰、那個資本主義嗰啲，其實都投共和黨嘅。咁呢個亦都唔即係話同嗰個中國嗰個關係改變唔到佢哋喺美國嗰啲即係政治嘅取向咯。 係啊，中國嗰邊咧，佢哋想影響咧。佢哋嘅影響咧，而家咧講真，其實都已經好明顯嘅啦。佢哋嘅滲透咧就唔係喺翻中國人嗰度啦。佢哋個滲透咧已經去到 Antifa 同 BLM 入邊。 係啊，嗱呢個咧就可能我將來我都花少少時間去講嘅，因為咧傳說咧就係呢兩個組織咧都得到外國資金支持嘅嚇，即係唔好一定局限喺某個國家度咯。即係其實即係反對美國嗰啲國家都有可能。即係支援緊呢兩個組織嘅， 係啊，所以而家我哋都搜集啲資料咯， 啱 嚇，搜集資料，希望可以公諸於世啦，咁樣咯。 好多謝你 ，Dennis 啊 ，OK， 好多謝台長 ，OK， 我哋有機會咧就保持聯絡，因為我哋要知道咧美國而家個選舉啊。即係一路嗰個最新個發展情況，你要當地咧有第一手資料啊。咁我哋保持 keep in touch 啊 ，OK， 好，拜拜， 多謝，拜拜。 嗱，Dennis 咧就結個電話結束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另外一位就阿肥棒啊，今年我哋聯絡緊佢啊。咁就喺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單消息就係據悉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因教材散播港獨信息而被取消註冊。咁樣我哋稍後再跟睇睇呢件新聞嘅內容啊。咁電話旁邊啊，肥棒， 校長你好， 係你想講咩嘢？ 想讲阿彭斯啊嘛， 即系 Mike Pence 系咪啊？嗱，呢个咧就首先要补充啲资料啊。佢冇事吓，佢 negative 嘅，佢呢个系暂时都系阴性。咁但系咧，因为如果佢系阳性嘅话咧，哇！我谂就真系天下大乱啦，真系啊。 Pelosi 啫嘛，跟住落去咪 Pelosi 咯 ，Pelosi 做總統啫嘛。 喂，你唔係嗱，應該咁講，唔係佢做總統，係佢呢個即係將嗰個總統嘅權力暫時移交俾佢。OK， 又唔係特朗普。 唔係以前都試過㗎 嚇， 以前阿Reagan 嗰陣時都試過㗎。 嗱咁樣嘅，因為。去到咧，即係最危險嘅情況喺美國嚟講咧，都係去到副總統嗰度啫。即係舉個例，譬如話詹姆斯金馬迪，佢1963年11月22日遇食，個權力就即刻移交俾詹森嘅，即係個副總統。咁當列根咧亦都試過嘅，當日短暫移交俾個副總，但係咧佢一即係 check 過啦，佢搞掂啦，佢又即係將個權力攞翻嘛。但係頭先你講話，即係將嗰個權力咧直接移交，即係如果假如 Mike Pence 有事移交俾佢， 直接俾佢啊，直接俾佢做啊， 直接俾佢做啊。 即係突出你可能你保衞，即係突出有咩冬瓜豆腐啦叫做，或者可以名正言順嗱，我真係有唔舒服咁樣，年事已高咁樣，咪直接俾佢。根本而家你唔發覺，我個台長我都繼續爆少少秘密啦，我覺。咁你唔覺得 Mike Pence 係完全冇做過嘢嘅咩？其實好似 有，梗係有做過嘢啦嚇。 唔係你永遠孫子兵法嗰度都講，你唔做嘢嗰就喺度做緊嘢，反而係你而家係我睇咗好，即係叫做感覺啦。我唔敢 exactly 肯定啊。會唔會佢係諗住係要接任呢個總呢、這個應該叫 Chief Commander？ 嗯。 因为讲打仗咧，好对唔住你 Donald Trump 肯定唔识做指挥噶，系咪先？ 唔系，佢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呢次佢哋冇讲嘛，就系嗰核弹嗰个 button 边个揿啊？因为咧，阿 Donald Trump 嘅入院嗰、那个，我相信嗰个 protocol 咧，即系嗰个核战嘅 protocol 咧，一定有讲过呢个问题嘅。所以佢嗰、那个即系身边，即系我谂你都知道咧，其实身边有一定有一个随从系拎住个公事包。 有两个嘅，有两个嘅，两个上将跟住攞住个遥控器。 嗰、那个系随身跟住噶。 国会个禁员。 系啊。 即系要两个 security， 即系两个去禁先一次个先会着嗰、那个核弹系统噶嘛。 系啊。啊。 咁但系就话 Pence 就系会即系，但系 Donald Trump 系未必，我咁讲啊，未必可以应付到呢场战争咯。我就会咁谂，会唔会系因为做呢个烟幕，即系亦都唔知真定假啦。咁亦都真系，如果要真系开战嘅话，就梗系 Mike Pence 去揸装 Chief Commander 好过 Donald Trump 啦，啱唔啱先？即系知噶嘛？你 Donald Trump 你始终都系一个叫做商人，虽然佢系西点军校出身。但係小年事高同埋你分析能力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個軍隊阿 Mike Pence 聽 Pompeo 講多過佢啊嘛， 冇嘅咁兩個 Mike 都係即係實力分子嚟嘅，都唔係一啲話喺度思維素餐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以前有啲副總統好流噶嘛，我最記得呢個 Bush 即係老布殊嗰個 Dan Quayle 咧，就流到即係流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嘛，真係嚇。 你 Clinton 嗰個都流流地啦，其實 一個係 左膠嚟噶嘛，戈爾左膠嚟噶嘛，咁呢個 Biden 都算罷啦嚇。 唔係嗱，其實即係老實講啦，我一路有個觀點就係、是，如果 Biden 即係真係選到嘅話，其實唔係佢做啊嘛，個副總統做啊嘛。即係何錦麗做， 但係個副總統亦都唔得啊嘛！嗰個拉丁裔根本就完全都唔係做總統嘅材料。 嗱，你講呢個咧，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因為點解咧？就嚟緊咧，即係喺嗰個總統第二次總統辯論之前，如果有第二個總統第二次總統辯論嘅話，之前咧其實有一個就係副總統嘅辯論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大家就真可以睇下正系咪肥胖嗰只就 Mike Pence 揸裝啊！因為咧呢、這個你睇到佢嗰個實力噶啦，即系佢同阿何錦麗辯論嗰時咧，佢會唔會講咗一啲即系好有 point 同埋好硬正嘅嘢出嚟啊？ 唔使啊，都已經 check by 即系嗰啲check record 都講明啊，即系都已經係完勝啊！我對 Mike Pence 好有信心。 嗯， 阿彭師係咪先？ 嗯， 但系就話而家係。想點樣開戰先係一個大問題啊嘛！而家反而係打就打緊噶，其實。 哇！你講到咁咩、就是？你講到咁得人驚啊！打緊啊！打緊，我哋係咪要做定啲準備？我哋係咪要儲定啲乾糧啊？ 儲咗好耐啦， 你儲咗， 儲咗係儲水咯。但係而家係要買嗰啲， 咁你揸港紙定揸？喂，你揸港紙定揸美金定揸黃金啊？ 我黃金有啲，同埋日本紙咯，我美金都有少少嘅。 我陣間再搶咗你啲黃金先啦， 都有几多啊？咁讲真，叫做救急用嘅啫。但系就话预咗有定心理准备咯。其实即系你话危言耸听都好，其实个个乜预言家或者你嘅，就算系我哋、嗯，我哋都睇呢个分析都系，人哋都执行晒嘛，每日都话落使$2,000,000。 嗯， 你搞即系崩晒嗰三条岛链啊、 嗯， 每日使紧$2,000,000。如果一月迟开始就越降，即系叫干煎咗咁多，你大陆就梗系。啲即系几多钱系咪先？大陆嗰啲鸠吹嘅啫嘛，但系美军佢真系喂大佬要出粮啊，净系啲 阿肥胖啊， 钱都唔平啊。 肥胖，你讲呢个咧，我都要更正你少少，因为咧今日咧应该系撞咗只嘅中国战机嘅， 系 吓传说吓 咁大件事。 系啊，传说系有一只中国战机， 我就知佢射嘢又射到射落咩白鴿灣啊嘛，话嗰啲残骸。 嗱，但系 佢就话系火箭嘅，佢话 冇嗰个即系火箭嗰个就喺沙滩度啦，即系香港个沙滩度啦。咁、咧就另外一只而家就 fact check 紧嘅，就系正嘅。但系呢个可能性都唔可以抹晒，个原因点解咧？因为你升空得太多咁咧就佢而家差唔多日日都升空啊嘛，咁嗰、那個頭先你提嗰一點咧，其實大家可以真係可以留意，因為要使錢噶。其實兩邊而家都使錢啦，即係唔好話兩邊，三邊都使錢。你中國就係升咁多戰機，即係上去呢個台灣嗰、那個即係識別區嗰度咧，其實嗰筆錢都犀利嘅。但係台灣你都 要炒嗰啲飛機， 係啊，你 炒嗰啲飛機， 你台灣都要去即係升空去攔截噶嘛，嗰都係一筆錢。你美國佬而家使嗰筆錢咧，我相信更加大，因為點解咧？耐唔耐咧有啲飛機， $200,000，講咗$200,000， 所以嗰個係一定係， 但係乜都唔做，冇講話咩用計。你諗下一隻嗰啲導彈啊， 嗯、 都講緊$1,000,000-$80,000啦。 係啊， 咁嗰次衛星嗰啲，喂大佬，原來嗰隻咩 RD7 嗰隻血滴子啊， 嚇 ，Hellfire 地獄之火，忍者炸彈。 啊、原來嗰支都要$120,000噶， 咁平， 最平嗰啲細色，係啊，最平嗰啲細色嘅細，你細碌，如果大碌嗰啲就貴好多啦。 嗰只係風車嚟嘅啫嘛，嗰只風扇嚟 啊。但系嗰个最贵系嗰个追踪器啫嘛，其实 吓、啊，我唔系 贵 在唔系嗰把风扇啊，后边嗰个追踪器啊吓， 系个追踪器啊嘛，系咯。咁但系就话而家唔系话要打低某个人啦， 吓、 啊，即系唔系话要好似伊朗嗰次咁啦。而家系成个，即系佢嗰时阿庞比奥都讲话，净系对中共啫，唔系对中国人。但系打仗就边度有得分啦、啊？系咪先？ 啱。 同埋而家始终上面已经唔好话洗晒脑，完全系已经系上咗身啦。大陆人， 嗯， 就个个以为系美国搞成佢哋而家咁惨，又话学害佢，永远就系、是，唉，唔识讲，即系唔识讲。咁宁愿佢哋自己啲小花龙戆居居嘅传闻啦，又系传闻，我都系收到风，又话传闻嗰边解放军嗰边已经系两个派头，话要一边又要即系叫做耍大队、 嗯， 一边咧就真系想攻过去嘅。 哦，咁惨啊！ 即系啲小粉，咁我宁愿嗰啲小粉同当道，即系冲咗两架飞机过去，就即系可以顺利怀念都系啦。唉，我都心讲，你咁样磨落去，大家都冇着数咧。 我系觉得闷咯，而家呢个 situation 系闷咯，系咪？ 唔系快噶啦，快噶啦，你个个都好快噶啦，快噶啦，即系最迟11月。 系 最迟、哦，你咁样磨落去都唔系办法，系咪？ 唔系办法，真系唔系办法，即系大家改太慢。好，成李贵言啦，阿肥伯，咁啊，多谢你先。 大家做好准备先，好，多谢你，台长，拜拜。 咁跟住啦，下位阿东啊，我而家接近阿东先啦 ，OK。肥翻啊，讲到好肉紧啦，吓又话就嚟打仗啦。我而家接近俾阿东哥吓。 喂， 阿东哥你好。 喂，你好啊，台长。 系。啊。 系。 有咩讲啊你？ 咁啊。我就梗系讲翻八会嗰班乜契弟家产啦、啊 嗯， 啊，即系嗱，而家赵家军咧就话去探监，但系屌你老尾，我上次探完之后啊， 嗯、 我去探阿光明仔之后，原来而家有新规例，惩教处根本， 嗯、 你呢啲探监咧，而家系近乎系暂停嘅， 嗯， 而家因为疫情关系咧，近乎系暂停嘅，即系基本上系探唔到嘅， 嗯， 一路有疫 佢就一路係探唔到。咁咧，阿光明嘅女朋友咧就好難過地話就，都唔知根本啊，可能完咗呢、這個，就算呢個完咗疫情啊，借啲醫，可能又 cancel 咗呢樣。咁所以你話小家俊啊探監啊，簡直係即係笑到你粒皮啦。跟住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林卓廷話點留喺議會度話要救嗰十人？喂，我真係想問下佢，喂，到底係點救呢？佢係咪諗住帶隊 task force 咁樣去即係空降咁樣營救呢？佢喺個立法會度屌圍下張建宗咁，到底係點？即係又點樣點諗樣救呢？咁樣係嘛？即係呢個第二點啊。第三點最後真係好想講就係、是。而家我覺得最吊鬼、最吊鬼嘅就係嗰班初選勝出嗰班嘅抗爭派、本土派，而家係到底係咩立場咧？你 我完全冇出聲，我真係我自己寫文嗰陣時候我都講啊！你而家你初選贏咗班，你點先？即係你喺呢件事上，你要表個態噶嘛？即係你講話，喂，你真係要否定呢樣？咁而家你想搏咩啫？你係咪想搏出年？即係呢個初選，今年呢個初選呢個結果可以延續到出年嗰個選舉，如果有嘅話，係咪啊？係咪啊？即係仲抱呢個心態。 即係係唔可以噶嘛？即係你今年初選嘅結果，你都唔能夠將佢，當然係第一係冇可能將佢延到下一年咁樣嘅結果啦。其實而家嗰個初選其實已經作廢噶啦，即係喺延後咗呢個立法會，同埋佢哋捐咗九窿之後，基本上呢一個所謂初選已經係作廢嘅。第二樣嘢，你。之前你又話號稱又話五十萬民意，又話有五十萬人投咗票，又呢又路又姜又草，結果你嗰五即係結果你協住呢五十萬民意嘅，咁呢一班咁嘅所謂嘅排球位又好，係有呢個 legitimacy 本來係出選嘅又好，你一定要出嚟表態嘅，你一定要出嚟，你譴責好啊，定係 endorse 佢？你企得喺同佢哋一個大台初選，你就一定基本上你要負翻基本嘅政治道德責任，就係、是、你而家嗰個立場係點先？啊，即係對於呢個臨時立法會 2.0， 所以我呢樣嘢，我都呼籲大家喂監察下佢哋啊！我知道大家好多都做緊實事嘅，我知道好幾個咧，即係例如啊，就算同區都好啦，即係阿周嘉誠佢哋啊，即係好多人都係做緊一啲實事，但係唔夠咯。即係你起碼劉永康都出份聲明頂下，喂，咁其他人咧嚇、本來要出選嗰啲咧，何桂南嗰啲咧，去咗邊啊？即係所以呢樣嘢係必須要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用後團放嗰樣嘢。 我啊絕對同意你嘅講法，因為而家咧就基本上大家即係好似等呢班即係泛民咧，佢哋去做臨立會咧。隻眼開隻眼閉，等佢過關、哦。你絕對唔可以咁做噶嘛！第一樣嘢就係、 是、 泛民本身去做臨立會班，一定要即係強烈譴責啦、啊、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幫我哋建構大台呢、這個都要同要譴責佢哋噶嘛？你蘋果日報啊，你 D100 啊，其他呢啲走去即係去 所有吹噓佢哋， 係啊，同佢哋去維護啦，即係去抹黑其他人嗰啲。你到而家都仲有嘅喎，哦，邊個去批評佢哋嗰啲就是、 劉西良仲講緊，仲兜緊嘅，劉西良嗰啲仲兜緊嘅， 仲兜緊嘅嘛， 係咪？你邊有得兜啫？唔好諗得兜嘅，你而家只能夠唔係話要大家要站邊要成啊，而係呢件事本身就係不公不義，你點可以仲喺度咁樣去蒙混過關嘅？呢啲咁係唔即係唔合邏輯啊嘛！即完全系唔合乎任何道德逻辑，都系唔合乎嘅。 喂，你记唔记得嗰时初选之前吹到咩啊？35+啦，系咪啊？呢啲咩否决财政预算案啦、啊？喂，你讲过呢啲嘢嗰班人啊？你讲过呢啲嘢嗰班人要出嚟同自己解翻话？点解你当其时讲你今日呢个态度咩嘢啊？系咪啊？ 系，同埋阿郁文都讲得啱噶。阿郁文之前讲得啱噶，你入去做啲乜嘢先？好啦，当你捐九窿啦，你入去，你唔好谂同我呃鸠人讲埋晒嗰啲咩阻恶法啊、救人啊，我屌你老母啦！呢啲言论全系根本系 bullshit 同大话嚟。 喂， 呢啲系 lies 嚟噶。 仲讲话因为呢、這个阻住，即系呢个顶住23条，我真系我听到真系喂呢啲咁嘅说话都讲得出嚟啊！呢有啲乜嘢？ 你老尾真系笑捻大人个口啦！而家咩分组点票否决权又冇捻埋？基本上任何政府法案都系照过如仪嘅。咁好啦，当啲建制派屌你老尾，你哋入捻去啦，你廿个入咗去啦，屌你老尾咪白。 辯論，跟住舉牌嘅時候，跟住舉手嘅時候，你咪屌你老尾咪照過。第三就係話，喂，你其中有啲而家攬翻入去九窿嗰啲，你其中有一啲係簽咗啲嗰啲攬炒宣言啊， 哎、 簽咗嗰啲乜撚嘢，又話要否決所有財政預算案，否決所有政府議案嗰啲。你但係你今日你睇下。屌你老尾！一開會一問翻咧，又好似屌你老尾當冇事發生翻撚翻去以前咁撚樣喎！屌你老尾！你而家你之前同人講你唔係入去議政噶嘛？ 係啊！ 你之前入去講你係入去抗爭噶嘛？咁你而家屌你老尾就呃就呃抗爭派嘅光環，血咧汗咧就係手足流嘅。而家屌你份糧就自己鬥鬥撚曬，你老尾係邊有咁撚閪啊？所以咧，鬱敏係講得啱噶。以後當佢我自己都係咁講啊！你以後當成班人。公民黨好，民主黨好，成班柒頭都以後都係建制派嘅，冇分別嘅，基本上係 唔使，即係唔使再喺呢個問題上糾纏嘅。即係你就算話你講，你講啲嘢人咧就分化誒，收講冇介意，即係唔需要再介意呢啲嘢。呢班人就根本就係建制派， 冇介意過已經 係啊， 係截頭截尾100%、400%係建制派嚟嘅咧，而家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下年繼續玩呢個遊戲，如果假如有嘅話咧，我就覺得有啦嚇。即係如果有，仲有選舉，即係我其實覺得冇嘅。不過即係假如有，如果我繼續參選嘅話，我係屌你乜當你係變咁多人，完全冇我當同，直頭係當就一模一樣。點解咁打大力先？好多人話：喂，點解你哋成日都係得幾人嘅？但係呢啲又唔見你鬧乜鬧出邊嘅咩？我上次喺自己節目講一句，我覺得比遠大啊！你兩軍對陣，你爭油多啲啊！淨係爭你後腳嗰啲奸細多啲， 下 單啫嘛呢樣嘢。即係呢一班咪就係屌你諗通死嘅奸細啊！即係好簡單，唔使講嘅呢樣嘢。 係，所以呢個即係頭號嘅敵人啊！呢班就係、是、多謝你阿東啊！好， 系咁啊，好， 有机会再倾过，好，拜拜， 好，拜拜。 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咗啦，咁我哋礼拜四再见，拜拜。